澳嘅港人仍然拘留喺深圳盐田看守所，其中一名受家属委托嘅律师任全牛话，被司法局警告唔好取代案件，唔好代理案件。任全牛接受本台查询时话，当局指佢代理港独案件不爱国，要求唔好接手。律师协会就警告佢唔好再接受采访。身在河南郑州嘅任全牛又话，仍然想下星期到深圳探视当事人，但呢两日会被当局人员见面约谈，未知系咪允许前往深圳。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143点，升20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421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5，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3，人民币6.832。英镑兑美元1.295，欧元兑美元1.191，欧元兑美元0.733，新西兰元兑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72美元，卖出1,963.6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龙虎榜伴奏精选， 现实中未必可以同一空间再聚，但系音乐中可以。开始咧就想揾下有咩旧债务未完成可以用啦，揾下揾下咧就揾到一系列卢海彤嘅创作，呢一首咧就系第一首，亦都系移民好中意嘅一首嚟嘅，于是佢就决定今次嚟个隔空再聚。卢海彤填词周耀辉，编曲孔奕佳，合唱编写由伍卓贤，监制林义文、伍卓贤、于日耀。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林义文加上男声合唱嘅《再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护理系二年级学生吴永尧。我和很多同龄的朋友兴趣很不同，在课余时间我很喜欢去看大戏，上年很荣幸获得第71届学校音乐节大专组冠军。现在我除了做戏之外，亦都有机会参与一些剧团的行政工作。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the program. 嚟到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今晚喺直播室咧有孟大人喺度啦 ，Hello 孟大人 ，Hello， 系有莫莉，咁啊仲有 Kitty 嘅，咁啊今晚开题之前咧有个特别嘅事情想做嘅，就系、是、咧有一首歌想播啊、嗯，因为原来咧阿 Rainy 阿杨丞琳咧今年咧就系入行出道二十年咯，已经系啦，咁佢咧就派咗一首新嘅歌啦，咁咧就叫做 Bad Lady 啊、嗯，咁今日咧就会有呢一个全亚洲百大电台嘅首播， 系 咁，所以咧今晚咧就好希望即系邀请敏感时刻嘅听众啦，咁、加入加埋咧即系麦大人啦、莫莉莉啦，咁、我哋一齐咧就见证住阿 Rainy 咧呢一首新歌《Bad Lady》，我哋一齐听一下。 刚刚醒过来。夜阑珊外卖好难听到千千万越好看越不好玩好难怪我运动裤的什么外套乖乖的弟弟别让我伤心管我怎么哭笑怎么撒娇我不做自己谁做自己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要不要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llet 要不要 Bad Ballet 慢歌都有毒谁给感觉都呕吐跳舞找个另一半再爱个奴家包换我敢管我运动裤的什么外套乖乖的弟弟别让我伤心管我怎么哭笑怎么撒娇我不做自己谁做我自己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要不要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要不要 bad bad lady? 杨丞琳嘅 Bad Lady。 今日呢首歌咧就讲即系做女人咧，佢所谓嘅坏女人啦，佢嘅定义其实系可以系做一个勇敢直接嘅人，自己咧去勇于追求自己梦想嘅，唔会好容易咧就放弃啊，或者咧即系备受委屈咁样啦。咁我咧就睇咗一套嘅电视度橋啊，咁佢咧就系讲纹身嘅。咁、我觉得咧，其实纹身咧喺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咁但系女性纹身咧就真系好似去到1970年代打后咧先至兴起嘅。咁讲佢哋呢啲历史啊起源之前咧，我想问一下敏大人同埋莫莉，你哋有冇纹过身，或者有冇谂过纹身咧？敏大人呢啲女子应该有嘅， 我要谂嘅，因为我最近写咗个电视剧讲纹身嘅， 系、啊。但系点咁啊？咁我访问一下敏大人啦，点解你会有這個 idea 的呢个 idea 嘅咧？个 idea 咧，其实就唔系我，即系嗰粒种子系唔系我嘅，系因为个导演想拍纹身嘅故事， 系 因为佢觉得每一个纹身图案咧，应该背后一定有个故仔嘅，即系打牌你。一句即係金句，咁你梗係嗰句金句對於你人生當中係好緊要噶啦。又或者係點講啊？你情人嘅名啊，即係好似 Johnny Depp 咁係嘛？佢之前啊，佢之前咧同呢個 Winona Ryder 即係 Winona Forever 咁分咗手，佢都可以即係用到方法去點樣再查咗個字再。咁我都見過香港都有啲星都係咁樣嘅，係一個紋身冚一個紋身嘅。 咁你咪做咗好多 research 嚟寫呢個劇嘅時候？ 我唔算好多嘅，不過我啲團隊係主動做咗好多，佢又講咗好多俾我哋，係咁樣。我都見過我哋個女主角周秀娜，佢要揾塊豬肉啊！ 哦，係豬皮， 係豬皮， 係練習。 豬皮去練習呢個紋身， 係咁你自己有冇諗過紋咧？細個嘅時候， 細個咪用印水紙咪得咯， 係呢個啱喎。 但係會俾同學仔笑嘅喎。 而家啲好靚㗎， 我有啊， 上網訂。 而家就係靚咯，即係細個嗰時硬係覺得即係真嘅先夠型咁樣㗎嘛。 咁我又唔覺喎，我又覺得即係嗰陣。即係譬如我哋喺資料搜集同埋揾演員方面都遇到一個困難嘅，即係譬如我哋想揾一個日本演員，我哋就話講紋身嘅故事，咁嗰個日本演員咧就婉拒咗，咁點解咧？佢就話因為喺佢哋嘅文化，佢咁講啦，我只能夠聽嘅啫。佢話即係紋身係同一啲黑幫啊，會係俾人哋擺埋一齊諗嘅，咁所以佢就婉拒咗咯。 哦，這個又係真嘅喎。其實咧我睇嗰個度橋咧，佢講紋身咧都有幾個地方係特別有呢一種嘅文化啦，即係美國啦，其實日本都有好興嘅，但係嗰陣時興咧又真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同黑幫扯上關係嘅，咁所以其實到而家。而家咧，佢哋都仲未话非常之好开放，系啦。有佢话大概即系嗰个嘅调查话，2018年嗰阵时做啦，都差唔多有一半嘅一啲公共嘅泳池啦，同埋嗰啲桑拿浴室咧，温泉咧，都系唔俾有纹身嘅人入去嘅。即系可能大家都仲有嗰种嘅联想喺度，咁所以可能就系嗰个演员就攞呢一个嘅原因就婉拒咗啦。 系啦，佢惊拍咗之后人哋又对。呢樣嘢嘅，即係佢自己 image 同埋黑幫有扯上咗關係啊，咁佢婉拒咗 咁啊。莫莉莉咧，你有冇諗過細個去整一個紋身咧？ 真係冇啊，因為咧我知道係好痛嘅事，咁大家都知道我好怕痛噶嘛，所以我係真係從來都冇諗過。同埋我成日覺得呢個係一世嘅，係即係就算你嗱，你諗下啦，如果你紋完之後你又要除，即係要脫嘅時候仲痛，咁我已經咁怕痛啦，我點會咁做啊？咁所以有陣時咪就咁攞支筆咧畫啲公仔。 咁 咪 夠噶啦， 係啊，夠噶啦，你玩下啫嘛，你過下手癮啫嘛。不過頭先文大人講話咧，其實每個紋身背後有故仔咧，咁我都相信，即係成頭先文大人除咗佢哋講之外，有個係真係我朋友親身經歷嚟嘅， 佢自己紋咗。 佢成身都系咁制噶，但系佢 纹啲啊， 唔系佢系 啦，连脚板底都冇位啦佢。 一个行外嘅朋友嚟嘅，咁因为咧，其实佢自己咧就成身啲纹咧嗰啲嘅纹身咧，唔系公仔嚟噶，全部都系字嚟嘅。咁但系全部都系我哋睇唔明嘅字。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咧笃信呢个嘅算系叫泰国嘅佛啊。咁所以咧，佢每一次咧要过泰国嘅时候，佢好似唔知每一年定唔知每一次许一个愿嘅时候咧，咁佢就会纹一啲嘅，唔知系嗰啲经 文定係一啲泰文咁樣落去。咁佢有曾經同我講過話，有一啲係祝福嚟嘅。咁可能第二年嘅時候，佢又問一第二啲經文咁樣喺個手臂咁樣。所以聞下聞下咧，而家見到佢成身有好多地方都已經係有呢個紋身噶啦。 嗯，係咯。佢其實都真係嘅，每一個紋身有佢故事啦。我記得之前咧，我做女漢子嘅時候，嗰個 segment 咧，我有揾我一個朋友，佢就係一個女紋身師嚟嘅。咁佢都有分享好多佢客人嘅故事啦。咁我覺得都幾搞笑嘅。咁我問佢啊，有冇啲人嚟完紋之後，跟住轉個頭就揾你洗咗佢啊？即係你知啦。咁佢話其實有就有嘅，但係咧多數如果佢哋真係洗咧。揾阿敏大人你幫佢紋咧，就應該會揾另外一個紋身師幫佢洗咯，為免尷尬。即係好少話，敏大人紋完之後就你幫我洗咗佢啦。 但佢係冚咗佢啊，定係洗咗佢啊？紋身師未必識洗嘅喎，可能要要做一啲而家係激光啊。 係啊係啊係啊，佢佢可以幫人洗嘅，佢都係啊。咁當然啦，佢話冚就冇咁痛嘅，洗嗰種咧就更加痛啦。咁佢話其實每個客嚟嘅時候咧，佢嗰個紋身咧都會同佢。傾過，即係我想大概係表達啲咩故事咧，佢就幫佢諗設計一個圖案，咁跟住就睇下佢中唔中意啦，中意就紋上去啦咁。咁佢話佢最深刻嘅有兩個故事嘅，一個故事咧就係佢之前幫一個都好細個，即係啱啱唔知十八九歲嘅年青妹妹啦，就紋咗一個細細個嘅圖案。跟住佢話隔咗一個月到啦， 佢就要變大圖案啦。 唔係，佢話佢阿爸阿媽上嚟，咁跟住又好好驚啦。佢話死啦，唔通個阿妹係咪即係冇經過屋企人同意啊？而家即係事發啦， 算帳啊！ 係啦，跟住點不知咧？佢話唔係啊，佢爹哋媽咪上嚟咧，話佢哋都想紋一個紋身，係同佢個女咧係同一個 collection 嘅。佢話佢想感受下個女係啦，佢話佢想感受下個女當時紋身嘅感覺係點樣樣嘅。咁順便即係再即係譬如陳氏一家咁樣有一個 logo 咁樣啦，咁啊，咁佢就話呢一個係好 sweet 嘅。咁另外一個佢話好深刻嘅咧，就係一個法國男人嚟嘅。佢話唔知道係咪真係法國男人咧特別浪漫多情㗎啦？ 出八成都係前人哋個女仔個名㗎嘛？ 唔係啊，佢話咧嗰個男士咧係上嚟洗紋身嘅，一路洗一路喊咯。 系、哦、啊，因为觉得要忘记一啲嘢啦。 系啊，佢话，但系其实一路同佢即系洗嘅时候，都有同佢倾个故事。其实佢话佢觉得自己都有少少似一个治疗师嘅、 嗯， 即系好多人上嚟，无论系纹图案又好啦，或者洗图案又好啦，都会讲佢自己件事出嚟俾佢听咁、样咯。 唔知道纹身会唔会有冷静期嘅咧？即系譬如我设计完个图案俾佢，或者佢指咗话想要咩图案之后，拱佢翻屋企，你几日之后先过嚟搵我啦，即系俾佢冷静下，咪真系好想纹先至上嚟纹啦。咁唔知道会唔会有呢样嘢嘅咧？ 我谂应该你收到个图都会嘅，你可以收完之後唔問嘅，但係我諗個稿錢就照俾啩。但係其實真係嘅紋身咧，由我哋以前即係我細細個開始啦，就覺得係一個俾人一種壞嘅印象啦。 嗯嗯， 即係我都記得，可能阿媽會覺得你玩紋身貼紙咧。已經係好似 係 啦，扮你扮攜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到即係近呢幾年咧，即係或者呢十年八年咧，我覺得嗰、那個風氣咧已經即係開放咗啦，對呢樣嘢嘅睇法又唔同咗啦。加上咧，我睇個docu咧，佢有講嗰、那個 social media 嘅影響咧，亦都係好大嘅。因為其實譬如多咗 IG 咁樣啦，啲、紋身師會將自己一啲設計嘅圖案啊擺咗上網，然之後就即係呢一個嘅設計就變咗好似藝術咁樣瘋傳咧，亦都會影響咗啊！好多人會覺得係一門藝術嚟嘅，咁啊想去試下，或者想去紋一個嘅圖案喺手上面啦。咁我睇呢個docu咧，佢一開頭又講，佢話唔知點解咧，覺得人類咧個 DNA 唔知係咪就種咗一粒嘅種子，覺得自己嘅樣啊或者自己的身體咧係要與別不同嘅。佢打個譬如，就算馬騮都好啦。馬騮都好想咧，自己個樣或者自己嘅外形咧，同隔離嗰只馬騮係唔同嘅咁啦。 點知噶？啲動物學家講噶。 我唔知個專家咁樣講啦，即係打個比喻。咁所以佢就話咧，以佢嘅研究，佢就覺得咧，紋身唔係話有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研究咗出嚟或者發明咗出嚟就傳揚到第二度啦咁樣。佢話其實咧喺唔同嘅地方喺好耐嘅時期之前咧，全世界各地咧。 自己嗰啲人咧都會有自己嗰種嘅紋身嘅。咁當然啦，最遠古嘅時候，可能就係一啲印記，係話俾你聽，我係屬於呢個地方嘅呢、這個部族嘅，甚至可能係嗰個印咗上自己塊面或者隻手咧，就代表我係住喺呢一度噶啦，即係個地址嚟嘅代表。咁啊，等自己去即係區分啦，咁樣樣。咁啊，亦都揾到咧，其實好耐之前嘅啲木乃伊咧，佢哋已經有一啲好明顯嘅紋身喺度噶啦，即係已經興起咗好耐噶啦。咁佢話咧因為呢個documentary咧係喺美國嗰度做噶嘛，咁佢話2012年嘅時候。其实呢就五分一人到啦就有纹身，其实都算多㗎啦，我觉得五分之一都多㗎啦，咁佢话但係呢去到2015年呢三分之一嘅美国人就已经有纹身啦，即係嗰个升幅呢都好大嘅，咁其中一个原因亦都有可能係头先所讲嗰、那个社交媒体嗰、那个资讯发达啦，咁好流通啦，咁原来呢喺巴西呀、啊、印度呀、啊、同埋埃及呢啲地方呢每年都會有一啲紋身大會嘅， 嚇係啊， 係 啊， 我以為印度係就咁有一啲咪金色嗰啲一點點嗰啲， 係 啊，我以為佢哋知嗰啲就應該紋身，我唔知道原來印度都 手嗰啲啊，擺手係咪？ 係 啊，一點點嗰啲，我唔知道原來都有紋身大會。 嗰啲 Hana 都好靚，其實所以其實唔同嘅地方佢哋都有即係屬於自己嘅一啲紋身嘅文化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哋聽首歌同埋新聞翻嚟啦，可以講下唔同嘅地方佢哋係興啲咩圖案，即係。可能其實你一眼就知啦，莫莉紋咗呢個咧，呢、這個係美國 style 嘅紋，但係咧隨見泳姿見到背脊咁大幅咧，就知道係日本 style 嘅。 唔會嘅，你放心。 猜猜我是谁？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喂，乜你排队俾钱咧？同前面嗰个隔咁远嘅，你行前啲啦。 哎呀，保持社交距离啊嘛！就算我哋有戴口罩啊，可以嘅话咧，都应该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 哎呀，哎呀，我又忽略咗呢一点添。我只系记住买完嘢咧，因为掂过好多嘅货物、手推车、钱呢一啲公共嘅用品，双手就好污糟，所以一定唔可以摸眼啦、口同埋鼻咯。 哎呀，呢、這个梗系啦，仲要啊，尽快用清水啦，洗手液洗干净双手啦，又或者用酒精搓手液都得噶。 放心啦，我一定会。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本地感染，其中2宗透过普及检测发现，感染源头不明，累计有21名确诊者由普及检测找到，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2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分别是39岁和57岁的女子，都在餐厅工作。其中39岁女子星期一参与普及检测，星期二带5岁的仔到医院做眼科手术前的病毒检测，个仔当时的结果呈阴性。男童昨日接受手术期间，女子证实确诊，院方在男童完成手术之后再为他做检测，亦初步确诊。两母子都没有病征，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当局今日为一家三口做血清抗体化验，发现3人都有病毒抗体，已经安排男童的爸爸隔离检疫。政府表示，截至晚上8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累计有大约1,305,000名市民成功预约，大约1,527,000人完成检测，大约1,344,000个样本完成核酸检测。发言人话，至今接获272宗个案，指个人资料被他人用于登记预约，其中150宗个案怀疑涉及盗用他人的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警方调查一传媒股价交投量上月出现极不寻常波动，拘捕14男1女，涉嫌以密集式股价交易营造交投炽热假象，并利用社交媒体言论引散户入局，在股价高位散货获利。警方话，在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捕同之后2日，相关人士买卖一传媒股份获利3,870万，其中一人获利2,500多万。被捕人士由22至53岁，部分报称是公务员、自雇人士或传销员。警方强调，行动不是针对一传媒，而是針對利用一傳媒事件去欺騙令股民蒙受損失的不法分子。道瓊斯指數報28,051點，升11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15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18，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6，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67美元，卖出1,960.6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ybe Hong Kong 的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是要听首快歌啦，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人，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请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直播室有敏达人啦，莫莉同埋 Kitty 嘅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呢个纹身啊，咁啊讲啲嘅起源啊、历史啊，同埋一啲嘅比较有趣嘅冷知识啦。咁啊，我想考下呢个敏达同莫莉啊，虽然今日唔系星期五，但系睇下你答唔答得到啦。头先新闻之前咧就话啊，其实咧喺唔同地方佢哋有一啲纹身嘅文化咧，都自创咗一啲或者系属于佢哋嘅图案啊或者 pattern 出嚟嘅。咁啊到而家咧，可能大家一望，哦，呢、這個人紋咗呢一嚿嘢咧，呢、這、一個係屬於咩 style 嘅？係日本 style 嘅，係美國 style 嘅。好啦，問題嚟啦，問下敏達人同埋莫莉，你估下日本嗱，你可以講下佢啲 element 紋身嘅圖案、有啲咩喺裡面，都好象徵住係日本嘅紋身嘅咧？ 櫻花。 啊，樱花都算一分， 系 啊，虽然就唔系话最旧时，即系最最初期啦，但系而家咧真系会有人纹樱花嘅图案嘅，咁都系属于系日本 style 嘅。 最初期会唔会纹武士刀咁咧？ 啊，武士刀都好初期，喂，你连中喎，武士刀系其中一个系啦，即系一啲英雄人物啦，系啦。有冇咧？仲敏大人， 我記得佢哋，我睇嗰啲資料，但係可能偏方得滯。佢哋話佢係紋一本咧漫畫嘅， 係 咁佢就即係你明唔明啊？等於你中意米奇老鼠， 就畫只米奇老鼠落背脊， 就將米奇老鼠啊、米妮老鼠啊。 唐老鴨啊咁樣下滑曬上去咯。 係佢最興起嗰陣時咧，冇錯，敏大人講嗰個咧就係佢係聞一本好似嗰啲武士嘅漫畫咁樣噶，即係你當 風雲咁樣。 係啊，類似啦，係啦。咁咧佢嗰個 style 咧就係佢真係成幅畫咧就聞喺個背脊，佢係比較大幅嘅日本嗰只，仲要係彩色嘅。係啦，佢嗰只叫做入墨啊，即係如果去講嗰只，咁佢就係成大幅咧有一個主題嘅。 我突然間諗到啲衰嘢， 做咩咧？ 你話佢哋興起，所以佢哋就會聞嗰啲嘛。咁佢哋呢啲 A V 都好興起，佢哋會聞一啲 A V。 我當然會啦，而家好多人聞裸女噶啦。 會聞裸女油咯，但係係咪 A V 隨住佢年齡大嘅時候，嗰啲裸女就已經一劈噶 啦。所以呢個 就係我唔紋身嘅原因。 所以我有問到我嗰個紋身師嘅朋友，我話即係萬一我應該肥咗漲咗， 或者老咗揼咗， 係啦。咁譬如我紋只米老鼠喺度嘅，應該我肥咗，咁佢咪變曬型咯個樣， 變咗豬。 係啦，咁所以佢話咧，多數如果係嘅話咧，就會紋啲 pattern 會好啲啦，即係譬如可能係三角形咁或者圓形咁樣。就算你賺大咗， 都係變咗圓形。 係啦，係啦，係啦。佢話就會冇咁異常，即係唔會係即係一個公仔咁樣成個走咗樣咁樣啦。嗱，咁其實日本咧就仲有一啲幾 signature 嘅 pattern 圖案嘅，譬如一啲波浪啦，嗰啲海浪嗰啲 wave 啦，跟住有 日本餐廳嗰塊布， 嗰塊布啦，或者個餐台嗰個餐墊啦，跟住仲有錦鯉魚啦，嗰只魚啦，跟住仲有就係風啦。火啦，呢一啲咧都系佢哋比较会常出现嘅。咁头先问大人讲嗰只咧，就即系代表住英雄图案啦，有一啲即你去到嗰啲睇嗰啲日本劇咧，去浸温泉咪有啲江湖大佬咁样一除嗰件外套，跟住个背脊成个都系一个英雄人物嚟嘅。咁嗰啲咧就系属于日本 嗰阵时咪得意 嘅特色嘅。 但幾期漫畫啊！ 拼夠唔同嘅人有個故仔， 其實人肉 poster 啫嘛，而家海報。 但係咁喎，佢嗰啲 哇 ，Instant Stella， 我嗰個 Tennis 啊，嗰度咁樣嘅啫喎。 咁啊，原諒他真實出現啊！咁但係個背脊可能係呢一下咁啊。但其實好嘅地方咧，就係而家因為即係嗰啲紋身嘅工具咧比較先進咗啦，有嗰啲紋身槍啦，咁同以前咧即係逐下逐下吉啊，然之後嗰啲針啲墨入去咧，就爭好遠啦！個痛楚又冇咁痛啦，又快好多啦。所以如果你話以前嗰啲人要整成幅 poster 喺個背脊嗰度咧，佢話即係喐啲咧都可能真係數以年計嘅，因為佢仲要日本嗰只咧係有顏色噶嘛，即係紅啊、藍啊、綠啊，即係成幅畫咁樣噶嘛，咁都要紋好耐嘅， 即係佢哋四色印刷嚟嘅。 咁我又有問過我 friend， 我話其實咧紋呢啲大圖案咧都算係一個有一個風險嘅，就係你會唔會紋紋下之後？放棄咧，即係有啲譬如大幅嘅，佢就算唔使而家紋幾年啊，你都要紋幾次啦，幾次十個鐘咁樣啦。咁佢話真係有喎，佢話試過有個男仔咧，去揾佢紋一隻鹿。咁呢隻鹿咧，佢幫佢設計咗個圖案咧，就係個鹿個角嗰度咧，就好似一棵樹咁樣啦。咁啊，長咗棵樹出嚟就好多樹葉嘅咁樣。咁佢就紋完第一次之後咧，就紋完隻鹿隻角。同埋下半身之後咧，就未聞棵樹啦，就聞咗少少啫。咁跟住之後，佢再話：咁你好痛，你就即係休息下啦。今日都夠啦，聞咗十個鐘咁啊，下次再嚟啦。咁樣一路 call 咧，都 call 唔到佢咯。 痛得滯。 係啦，原來咧嗰個男仔就話：算啦，我都係放棄啦，我唔聞啦。 咁咪好怪咯，會 係啊。跟住佢話就係一棵光秃秃嘅樹啦。咁我唔知佢之後有冇再去補定係點啦。 長期攞印水紙黏住樹， 但係佢有個鹿噶嘛， 有隻鹿嘅係啦，但係一個未完整嘅圖。 冇角嘅鹿， 冇树，即系有树，有树干。 冬天、春天佢会翻嚟闻， 系啊，系秋天嘅鹿嚟嘅咁样啦。嗱，呢个头先讲就系日本啦，咁啊美国啦，美国 style 你哋又估下系啲咩咧？你平時 骷髏骨頭咯， 啊類似啦，骷髏骨頭啦， 有冇叫 Ed Hardy 嗰個？我都幾中意 T 恤嘅， 啊 中文字。 中文字 係啊，佢哋好興，唔係好中意噶嘛， 生死有命啊嘛， 係啊 ，Beckham 啊，係啦，無論英國、美國呢啲都係。 嗱，佢仲有啲 signature 啲，即係 classic 啲嘅咧，就係譬如心形啊， 跟住譬如心形同心形中间有个横幅，即系好似有个标， 我知系糊糊地形嗰个， 系啦，写你女朋友个名， 系啊，里面写字嘅，咁嗰啲咧原来就系好传统嘅美国 style 嘅，咁啊就话线条咧会粗啲啦，同埋啲颜色咧亦都鲜艳啲嘅，不过亦都有一只咧，可能你哋都会见过，就系咧一水手嘅，譬如一啲鬧啦嗰啲， 啊系啊系啊， 系啦，跟住有啲水手嘅标志啦咁样，咁原来话说咧美国咧好耐之前咧，即系兴起纹身咧，水手都有好投入呢个嘅文化嘅。点解咧？就话当佢哋一路去航行嘅时候咧，就好似我觉得佢哋嘅身体就好似我哋而家本 passport 咁样，即系你每去到一个地方就抌个印啊嘛。咁你去过好多旅行，你咪俾本 passport 人哋睇，哇！你睇我去过好多地方啊，好多个印啊。咁佢哋咧就系 show 俾人哋睇，你睇我膊头呢一个咧就系唔知边一度太平洋西岸嚟嘅。咁啊嗰阵时咧一九几几年咯，我就去嗰度嘅。咁原来佢哋话咧每 写咗个传记喺背脊，跟住 系啊， 即系 passport 咁样， 系啦，佢传记嚟啊。佢话咧每行五千海里，即系架船航行到五千海里咧，就有一只燕子，即系佢系有一个制度嘅，就可以纹一只燕子喺身。咁如果咧，你有两只燕子咧，即系你行咗一万海里啦，咁多数佢就会纹喺心口左右咁啦，两只燕子平排啦。佢话咧就好受万人景仰噶啦，即系其他水手见到你，哇！即系除衫抛锚啊咁嘅时候，即系抛绳嘅时候。有兩隻燕子咧，咁大家就會覺得你係即係好值得尊敬嘅。 呢個就係乘風破浪的， 係啦嘅印記嚟啊！呢啲 或者有啲人咧，即係落船嘅時候咧，休息嘅時候聞到成身都係燕子，翻到密集恐懼啲 friend。 嗱，所以咧呢啲咧都係佢哋嘅一啲身份認同啦，即係將自己一啲 achievement 咧就擺咗上身嘅。咁頭先咧，問達人就話講到有關於呢、這個黑社會啊，咁其實咧。囚犯都是的，原来一期呢在监狱里面呢有一些叫做囚犯纹身师的。那你们又估下在监狱里面他们拿什么工具去到帮囚犯纹身呢？ 哦，即是他自己都是囚犯还是怎样？ 他自己 都 是囚犯来的。是啊。哦， 树枝。 树枝介唔介到啊？ 系树枝或者冇可能系叉嗰啲啊，佢唔可以用呢啲噶嘛。 竹签嗰啲啊？ 佢话咧嗰阵时啊，就系用一啲吉他嘅弦线，我唔知道，可能佢有啲音乐嗰啲乐器啦，用吉他嘅弦线同埋黑色嘅煤灰咧，去到帮啲人咧去到做一个纹身嘅。咁所以咧，佢哋嗰一款咧又唔同啲咯，即系佢哋因为工具有限啦，咁所以咧就会系一啲细嘅线条啦，亦都唔会有彩色啦，就系黑灰色啦。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喺监狱里面咧，原来纹得呢啲嘅图案多咧，可能就会即系显示。到佢哋系比较受人尊重嘅咁样，咁亦都喺呢个 docu 里面有讲到，就话有啲坐完监出嚟嘅人咧，佢就喺监狱里面梗系会纹身啦，就觉得有一个象征啦，身份嘅象征啦，咁但系出到嚟咧，佢哋就会去洗咗佢嘅，就又想将呢一页咧就抹走佢咁样样嘅。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it a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ch shade like money.We'll be right back. 咁不如我哋讲下一啲名人身上面嘅纹身啦。咁我多数咧，我哋望到就话哦，佢好多纹身咁样，但系好少咧就会即系好仔细咁样睇下佢纹咗啲乜嘢。其实即系好似敏达人咁讲，即系每一个纹身都系故事嚟噶嘛。即系睇睇下，可能你会觉得几搞笑噶。咁名人之前不如 我知道你问边个先？ 问边个先？ 岳飞 系岳飞系纹咗佢阿妈纹咗啲咩咧？ 佢阿妈帮佢纹就几耶啊！ 四只点啊？ 系 敏感时刻 唔系啊？咩嘛？讲冇得噶，但系青出冇过啊！ 梗系讲得啦， 冇嘢啦， 惊啊！而家 啱啦， 冇过。 好，咁啊，问下碧咸啦，头先你讲啦， 生死有命啊，佢 生死有命 都系四字字， 唔系啊， 富贵在天， 富贵在天系啊，富贵由天系啊，八只字嘅。咁原来呢一个个古仔咧，就系话当时咧，阿碧咸咧就系为紧自己第100场嘅国家队赛事而烦恼啊。咁咁啱咧，嗰阵时就有咧香港首席纹身师阿沈龙威咧，就帮佢纹呢一句，就即系话，当然系 translate 翻英文同佢讲啦，即系令到佢可能咧嗰个心情反而就会有啲启发啦。哦，咁即系都唔需要担心太多嘅呢啲嘢。 佢近排系咪又即系中咗新冠啊？ 边个？ 碧咸同佢老婆嘛？ 哦，系咩？ 我就系知道大嚿石咋。大嚿石即係嗰個荷里活嗰個明星啊，生死時速嗰個係咪叫生死時速嗰個？係啊係啊，我就知佢全家都中咗咯。 Fast and Furious 係咪生死傳？ 好似定狂野時速？ 狂野時速係 啊 係 係。系啊，我成日嗌佢大狗石噶嘛。 碧咸我又唔知道，我要再 follow 下先， 再 follow 下先啦。其實睇到唔知係咪嗰啲花邊新聞啊？因為又可以望一望啦， 望下條腰啊，喺條腰嗰度啊。咁原來碧咸咧，佢身上有超過40幾個紋身噶，佢中咗係咪啊？ 三月嘅時候確診喎，仲有保鏢喎。 係啊，佢開完 party 之後中嗰啲。 哦，咁唔緊要啦，可能佢又真係又望一望呢個紋身啦，俾佢嘅啟示啊。咁對於佢嚟講咧，即係紋身就即係好似日記咁啊，記錄以前一啲嘅回憶啦。咁佢有講過，冇一個紋身咧係令佢後悔過嘅。佢覺得全部對於佢嚟講咧都係好有意義嘅，係永世難忘嘅。而佢手臂上面咧都有一個靚女嘅圖像嘅。咁當然嗰個咧係佢老婆啦，係Victoria， 即係佢鍾情Victoria 嘅一張性感相嚟嘅。咁啊將佢紋咗喺個手臂嗰度，亦都係佢哋兩個咧。十周年所纪念的一个纹身， 但呢个比较麻烦咯。如果佢再去出边， 诶，咁全世界都知道佢老婆系边个噶啦。 咁啊系， 系咯， 睇到同知道系唔同噶嘛。即系你喺亲热紧嘅时候，见到佢只手， 系啊，就系呢个问题啦。系啊，100万元嘅问题啦。即系如果有个男士同你亲热紧，你第一见到佢身上有另外一个女仔名，或者系。好似阿碧咸佢 有个样 咁样吓，咁你会有咩反应啊？ 如果系佢以前个老婆就算啦。 唔系你当你第一次咧同佢，咁你有咩反应啊？你 我觉得好 turn off 噶喎， 系好 turn off 啊！系啊， 除非佢真系一早已经讲明咗啦。即係約會食飯嘅時候，你睇下我隻手，其實我想脫嘅啦，咁即係可能會有 啲古仔。但我覺得一洗都好 turn off 嘅喎。 係啊，所以咪啲人會遮或者洗咯，即係喺上面再紋其他。 即 係 除非我呢邊都有。 喂，如果嗰個相或者嗰個人已故咗咧，咁你哋又會唔會覺得 OK 啲？ 我唔想嗰個人睇住我做其他嘢。 我覺得仲驚咁啊！ 係啦， 但係調翻轉咁講，如果有個人肯紋你個名喺自己身度，你都覺得好冧咧？ 梗係冧啦！ 我覺得呢個係最勁，即係我暫時未諗到。 愛情當中最勁，男仔或者女仔可以做到最勁嘅嘢。 我覺得係，我覺得暫時係，即係我諗到另外一個禮。 唔係，佢俾層樓你都 OK 嘅，都勁嘅。 我寧願佢俾層樓，我都唔想去刮我個名喎，喺嗰隻手度。 比較實際。 唔係，但係好， 或者登報紙啊嗰啲咁。 我覺得核突啊！ 好核突。 係啊。 但我覺得嗰下嘅心好，即 係佢嘅決心係好強嘅。 係啊，呢啲係一世喎，唔係錢買 到嘅。 咁係，但係都係核突。 咁又唔係喎，點解寫住茉莉嘅名好靚噶嘛？又 係咯， 唔知咧。我覺得我唔 咁佢根本就唔接受紋身。 係啊， 係啊，即係如果你有個追求你嘅人話紋咗茉莉喺個手臂度，你都唔冧嘅。 唔會哦。我啲黐線嘅， 我 同你分咗手 機啊！我覺得冧噶， 我覺得冧喎，係啊！咁我想問問你哋啦，如果一定要紋，你會紋老公個名啊，定係紋仔女個名咧？ 嗯。 是仔女的名 字，很多都是仔女的名字。 我見過無數，我見過無數問自己的 lover， 跟住你即係撇咗之後，或者佢傷害咗你之後，你唔想。日日睇住傷害你嗰人個名噶嘛， 仔女一世喎，但 係都係嘅，係 咯。 但係我因為我身邊有朋友都有咁講嘅，佢話如果一定要揀，我就梗係紋仔女個名啦、嗯，因為仔女係血緣嚟噶嘛、嗯，一世冇得改變噶嘛咁樣。咁、嗯、但係我就會覺得，哦，咁如果係你嘅另一半聽到，唔知會唔會有啲唔開心咧？即係佢好似同你完全冇關係啊，隨時走得㗎。 咁、 哦、 我真 係 覺得。 又是事實嚟嘅， 同埋我覺得另一半應該都唔會呷醋啦，係咪啊？因為嗰個都係你嘅仔女嚟噶嘛。 咁啊係。嗱好啦，咁啊跟住頭先講阿碧咸啦，佢個仔咧亦都即係承繼咗佢呢一個嘅傳統啦，呢、這個思想啦。咁、嗯、原來咧佢18岁開始咧就已經有紋身噶啦。咁啊話有啲咩字咧？佢話胸口上面咧有 Mama's Boy。咁啊想問下問啊，你作為媽媽覺得冧唔冧咧？ 哇！我谂住 ，sorry， 就算你系碧咸个仔，但如果我系卜卜脆，我都觉得唔使。 唔得系嘛？ 系啊。 Mama's boy 问咗，仲有 Made in England 问咗呢一个字。 咁肤浅嘅佢先选择。 咁佢小朋友嚟嘛？个仔 系咪佢阿妈教佢问噶？ 啊，仲有嘅，仲有睇边一款啱你，仲有 Pure Energy。 唔系啊，你咪比起佢阿爸嗰句系咪相对上 削咗啲系嘛？ 即系用即系太直接啊！ 啊，仲有嘅，仲有一朵黑玫瑰咧，喺个腰间嗰度啦，有鹰啦，又有美国原住民嘅头像啦。 我觉得 Mama's Boy 呢个佢将来有少少会后悔。 系咯，即系做 gym 嘅时候除开 咗。跟住其实哎呀 ，Mama's Boy 嚟， 同埋佢咁后生咧，已经纹咗咁多，佢之后点啊？ 我而家系七个啫，七个啫，佢老豆40个都仲有位。咁最后啦，如果你真系要纹呢个纹身，你会拣纹咩咧？系咪？ 我谂系我妈 女嘅名字。哦，你拣妈妈个名 字，或者我婆个名 字。嗯， 系。 我会问呢一个费马大迪利，我哋上次讲嘅 A square 加 B square A to the power n 加 B to the power 系 问都要问啲永恒嘅嘢系嘛？ 我唔想问嗰啲 Mama's boy level 嗰啲。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 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就嚟去到晚上11点啦。听紧有呢个黎明嘅《全入爱》。 物警告中方不要越界。印度传媒报道，两军星期一在班公湖南岸发生小规模冲突之后，无奈解放军在班公湖北岸地区的山脊上重新集结，军事部署和活动明显增加，并且建立新的临时防御工事，印度军队都相应增加部署。報道又指，中印雙方自上月底以來，幾乎每日都有旅級的指揮官會晤，由於談判沒有突破，各方已達成共識，舉行一次軍級司令的會晤。解放軍西部戰區日前針對周一班公湖的鳴槍事件，指出印軍非法越線，批評有關行為嚴重違反中印雙方有關協定。

从一粒药丸点样诞生， 到点样食法先至系啱，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平日下昼繁华喧闹嘅商业区，入夜之后行人寥寥可数。就喺一条长楼梯顶嘅转角位置，有一间开住灯光极暗嘅小酒吧。呢间铺头冇名嘅，座位得一个，只系喺星期四晚十一点先至会营业嘅。而且只有感情丰富嘅女人先至能够察觉到呢一间酒吧嘅存在。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嘅老板娘都会送佢一杯橙香味嘅 welcome drink。只要饮一啖，客人就会敞开心扉，同老板娘倾诉佢嘅爱情故事。呢一杯神秘嘅橙酒叫做阿贝罗斯布尼兹。喝一口爱情剧场，阿贝罗斯布尼兹。 我昨晚发梦又见到 Ivan 啦，个个都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系我又唔觉得自己喺日头又成日谂起佢啫。其实发梦见到佢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自从冇同佢联络之后，每隔几个月咧就总会梦见佢，梦到佢嘅感觉好复杂啊，有少少开心。因为有幻想㗎嘛。但係又有啲唔係几好意思。因为我擘大眼见到瞓喺我隔离嘅唔係 Ivan， 而係而家好锡我嘅男朋友阿 Joe。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耳朵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严格来讲，我和 Ivan 没有正式拍过拖的。 Ivan 是我很多年之前一个工作上的 partner，合作过两次之后，个 project 完咗，我哋就冇再联络啦。但系喺大约年半前左右，我同班 friend 出去饮嘢，竟然撞翻佢。原来我哋有 common friend 噶。经过嗰晚饮嘢之后，我哋就熟咗好多。因为之前同佢倾嘅都系工作上嘅嘢，冇认真私底下倾过偈。但系嗰晚，我发现原来我哋好夹，好好倾。夸张啲咁讲啊，同佢倾偈嗰阵，唔只有过电嘅感觉，仲好似搵翻 puppy love 咁添啊。而咁啱嗰阵，我哋两个都啱啱甩咗拖，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都觉得好寂寞、好空虚，同埋好冻咯。于是我哋就成日 WhatsApp 对方倾偈。一嚟解下闷，二嚟又等自己转移视线，暂时唔好再谂失恋嘅痛苦。我哋真系倾得好开心噶，几乎全日都喺度 text 紧对方，由起身刷牙讲早晨嗰一刻，直至到食早餐、饮咖啡、放 lunch、放工、晚饭、放狗、睇书、睇电视、冲凉。基本上成日所做的所有活动，我们都没有间断地告诉对方知。而的而且确这个方法很有效，我们真的暂时由失恋的伤痛那里走了出来，还仿佛 投入了一段新开始的关系，沉浸在暧昧那种不确定的甜蜜之中。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特别的是，虽然我和 Ivan 每日都有几百个 message 往来，但是我们就甚少会约出来见面。可能隔着电话，我们更加可以做自己吧，更加可以畅所欲言。我们什么话题都会谈，开始了解对方，又因为我们都是受紧情伤的人，所以当感受到对方的伤口偶尔作痛的时候，我哋又可以俾到适度嘅安慰大家。咁样嘅日子，我哋维持咗三个几月，直至到有一日，我哋认真咁倾开我哋嘅关系。我问 Ivan， 我哋喺最伤心嘅时候遇到对方，其实我哋系咪大家嘅救生圈呢？ Ivan 就答我，佢话佢觉得我哋相处嗰种开心，并不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遇上，他亦都不觉得我们只是大家的止痛药，他更加承认他都有心动的感觉。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好像不是很适合去做一些大的决定。虽然我很清楚我们并未这么快完全放低上一段的感情，不过听到 Ivan 这么说，我有少少开心，令我有一种想快啲好返继续向前行嘅希望同埋动力。 眼前没有童话国，童话国你可放在心内，世人没法明白你，其实你无会静静看于脑海。你梦里一个天使飞进家里，有特别色彩。失境假设太沉重，坐飞毡送你离开。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你发原有灰色世界的灰垢，童话式相恋即使再罕有，最远那个情人正挥手，梦境握于你手，一直相信奇遇会在你。 当我以为我和 Ivan 很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 佢突然之间对我冷淡起上嚟。平时我哋会秒回大家嘅 message， 但系佢就开始越复越慢。平时佢会问我好多问题，聊我倾偈，氹我开心。但系佢开始唔再主动揾我啦。我 feel 到我哋嘅关系开始转变，好明显噶。但系我冇问佢原因，我唔知道佢系咪已经同佢 ex 和好如初，定抑或是我呢一粒止痛药对佢嚟讲已经冇晒效用，佢唔再需要我。行动已经讲明咗一切啦，就算我问到答案又点啫？我都系得到一个讲法啫嘛，我都改变唔到佢对我态度已经改变咗嘅呢个事实。老实讲 ，Ivan 嗰一下抽身系令我有第二次失恋嘅感觉，好似我上一次失恋嘅伤痛都未复原嘅时候，就再俾人喺身上挖多一个伤口咁。不过冇怪 Ivan。因为始终我哋都冇承诺过对方啲乜嘢，亦都冇正式咁确立过任何关系。自此之后，我哋就冇再联络咯，连过时过节好行嘅 message 都唔会 send 俾对方，就好似我哋从来都冇认识过咁。虽然我哋咩都冇做过，而且相处嘅时间都系短短嘅几个月。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大家最软弱最伤心的时候扶过大家一把，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出现过在对方的生命之中。 流水将清得没带半火沙，前身被搁在上游风化，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斜阳又反照，闪一下遇上一朵落花，相遇就似拥着最爱归家，生活别过分地童话化，故事假使短过这五月落霞，没有需要惊诧，流水很清楚释发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游生根，淡淡交回过多不留下印，流水在山谷下再次分叉，情感正化做淡然优雅，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为何为天降的气客泛过一点浪花，天下并非只是有这朵花，不用为故事下文牵挂，要是彼此都有些既定路程，学会洒脱好吗？流水很清楚释发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命运敲定了要这么发生，讲不开可否不再用含事的口吻，习惯无常才会庆幸。 上水是黑山即时怎么办流水很清楚释放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游山根淡淡交回过各不留下人但是经历过最温柔共振 我相信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出现都有他的原因不会每一个都留到最后但是留得时间短的那些人又不代表他不重要或者你会很快忘记他某些人那一刹那的出现就好像只是为了将你向前推一下但是如果没了他那一下又不会造就到现在的你很明显我和 Ivan 的故事一早已经画上了句号不过又因为这个结局不够完整无疾而终令到有时候我会梦见他甚至好傻地在那里想到底之前我们画的是一个句号啊还是一个省略号呢 Don't you rememb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调查一传媒股价交投量上个月出现极不寻常波动，拘捕14男1女，涉嫌以密集式股价交易营造交投炽热假象，并利用社交媒体言论引散户入局，在股价高位散货获利。警方说，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和之后两日相关人士买卖一传媒股份获利3870万元，当中一人获利2500多万元。被捕人士由22至53岁，部分报称是公务员、自雇人士或传销员。警方强调，行动不是针对一传媒，而是针对利用一传媒事件去欺骗，令股民蒙受损失的不法分子。12名涉嫌潜逃被内地海警拘捕的港人仍然拘留在深圳盐田看守所，其中一名受家属委托的律师任全牛说，遭司法局警告不要代理案件。任全牛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当局指他代理港独案件不爱国，要求不要接手，律师协会就警告他不要再接受采访。身在河南郑州的任全牛又说，仍然想下星期到深圳探视当事人，但这两日会被当局人员见面约谈，未知是否允许前往深圳。政府表示，截至晚上8:00，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累计大约有135,000名市民成功预约，大约1,527,000人完成检测，大约1,344,000个样本完成核酸检测。发言人表示，至今接获272宗个案，指个人资料被他人用于登记预约，其中150宗个案怀疑涉及盗用他人的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本地感染，其中2宗透过普及检测发现，感染源头不明。累计有21名确诊者由普及检测找到，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2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分别是39岁和57岁的女子，都在餐厅工作。其中39岁女子星期一参与普及检测，星期二带5岁的仔到医院做眼科手术前的病毒检测，个仔当时的结果呈阴性。男童寻日接受手术期间，女子证实确诊，院方在男童完成手术之后再为他做检测，亦都初步确诊。两母子都无病征，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当局今日为1家3口做血清抗体化验，发现3人都有病毒抗体，已经安排男童的爸爸隔离检疫。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978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5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6，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03美元，卖出1,960.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

好大嘅唔同。咁活潑呢樣其實冇變嘅，雖然佢個人係大咗，咁但係佢都係感覺佢好活潑嘅，但係就多咗一份成熟咯。即係呢個係思想上面嘅成熟嚇，呢個就係可能經過相處啊、傾偈啊，即係平時睇佢嘅待人處事啊，咁覺得哦。都成熟咗好多咯，呢一个女仔咁样， 所以接到剧本，知道大家再合作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惊喜或者有一个期待喺度，系咪咧？ 会噶，会噶，因为我其实我接剧本其实都冇乜特别原因嘅，一系 睇对手， 嗱，一系就觉得哦套戏好好。好個劇本好好睇，個角色好好玩，或者好有發揮。第二就係、是、哦，可能呢、這個導演或者呢個團隊自己未合作過喎，咁好想試下同唔同嘅人合作啦。咁跟住就或者就係、是、哦，我、個對手啊，哦好好玩喎，即係又會令到自己好期待喎，都係咁樣咯。咁我知道係 Sammy， 我會好期今次係更加期待，因為。我睇完个剧本，其实我已经好中意啦。咁我觉得哇，好好睇，好似一个小说故事咁样。咁跟住知道里面嗰个阿玲呢个角色系 Sammy 演，我会好想睇下佢点样演咯。因为佢套戏即系譬如我个角色同佢个角色嚟讲，佢个角色相对地系复杂好多嘅，因为有好多嘅层次同埋。內心戲都非常之多，又有好多陰暗面咁樣，係啊，我會好想睇下佢點樣演出咯。 咁 Sammy 接到劇本係咪都有呢個感覺，即、就、係、是、覺得好有挑戰性或者好有發揮空間呢？ 嗯，係啦，係一個全新嘅角度嘅 Sammy 啦。咁呢個 從來冇見過呢一個面目嘅， 係啊，我都想講，我睇到戲嘅時候嗰啲表情同埋 眼神啦、啊，把聲係你冇， 係把聲都好唔同啊， 係啊。 所以都做咗唔少嘅功課，而呢個功課我覺得係作為一個演員都必要嘅，尤其是要駕馭一個咁比較難度嘅角色啦。咁我以前又真係未演過啦，咁所以喺譬如基本上面，譬如身體上面，我進行一個少少變化，就係增肥十磅、八磅咁，等自己望上去個形態冇咁似舞台上面嘅自己啦。咁同埋我覺得有幫助，因為呢部戲有一兩場少少嘅 love scene 嘅。咁我希望當我真係喺大銀幕上剝咗衫嘅時候，睇到嗰個肌膚，睇到嗰個身體，成個狀態都係好唔 Sammy 咯，都係似翻阿 Ling 呢個角色。所以我就同自己講要增肥少少去做呢個角色咯。咁但係我覺得當你真係進入到呢個角色，其實要處理個角色就唔係真係難嘅，你就。做足預備功夫，咁同埋當你真係好似上咗身嘅時候咧，佢做咩你都好得心應手嘅，即係打人一巴啊、鬧人啊，呢啲都成為好自然嘅事咯。 好似阿 Sam 咁講，都真係即係睇嘅時候係覺得好特別嘅，即係 Sammy 嘅另外一面啦。雖然可能同之前最近花椒嗰套咧都有少少類似內斂啲嘅角色，但係呢一個就再。好似再複雜啲，即 係我又愛恨好強烈呢個人，同埋佢有時你少少唔係好明呢個人究竟佢係善啦定係惡咧？佢每個選擇係因為命運使然定係你自己揾嚟，你自己一手造成咧？咁 其實幾真實嘅，我覺得 好真實。其實人好多事就係咁，即係好多時你當你回望好多事情，你都究竟係命運使然定係你自己嘅選擇做錯咗，或者你自己個性上面嘅缺陷令到自己成为你生命中的悲剧人物呢？咁我自己最终俾阿 Ling 嘅结语就係佢係一个悲剧人物囉。咁佢唔係一心想做坏事，不过佢嘅性格上面个内心深处有好多唔好嘅地方，就令到佢走错咗好多步囉佢人生。 我睇完嘅时候我都有发现即佢本身阿 Ling 呢个角色唔係好坏。如果好坏嘅话其实佢唔需要你呢、這个以前嘅好朋友啦，即係嚟即係叫你好 friendly 咁样嚟撒心啦，咁其实佢都又有人性好嘅一面，只不过可能即係一有事情发生嘅时候有啲嘢可能自己都控制唔到，即係唔知点解会咁样揀啦。咁阿 Sa 去做呢个角色嘅时候有冇啲咩难度呢？ 我就反而真係比较轻松啲，係啊，即係我演嗰个角色比较你睇上嚟佢係 無害嘅。但就係呢種無害，原來都會 就害咗人。 係啊，就係成日個人生裡面都會，哎，點解即係成日都會唔知點解啲悲劇成日都要發生喺自己身上，而佢嘅選擇就係逃避咯。係啊，咁想當然佢梗係佢嘅性格都係會有啲缺陷，咁所以先至會搞到呢、這個咁樣嘅 結局 嘅地步啦，係啊，係。 咁我見到佢，譬如中間有一幕咧，就係、是、你哋打鬥啦，即係後屘嘅結局嗰個好打鬥啦。中間亦都有一幕就係阿 Samuel 害咗阿嘉華哥嘅時候咧，發現原來佢未死嘅喎，咁跟住又一場打鬥啦。其實拍呢啲畫面嘅時候，係咪嗰個場景或者個氣氛，個劇組嘅氣氛咧，都係好靜啊，或者即大家都唔會嘻嘻哈哈，想一氣呵成做曬佢 嘅 咧。 咁都會好專注嘅，因為牽涉到安全問題嘛，即係有陣時又有啲玻璃啊，雖然唔係真玻璃啦，咁但又有啲刀啊，又牽涉到動作，咁大家都會留意住嘅。咁但又未至大家去到唔講嘢肅靜咁。咁英輕鬆嘅時候大家都輕鬆嘅，但係英真係專注小心嘅時候，大家都會格外留神，因為你嘅不專注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噶嘛。咁所以係咯， 咁今次同呢位男主角合作係咪你哋嘅第一次啊？ 同大維我同佢第二次合作啦，係啊，第一次係同佢拍《財神客棧》啊，一套喜劇，咁但係又係 另一個 feel， 對手戲又係唔多嘅，不過嗰陣時即係成日都我哋有好多等嘅時候噶嘛，拍古裝，咁我都又同佢傾偈啊，佢嗰陣時已經咧好中意教。分享一啲佢養生嘅秘技，係啊，即係教你點樣可以泵翻啲血落個心度啊，飲擺啲咩去焗啲水嚟飲啊，係啊，即係佢而家又都拍呢套戲都有煲啲養生湯啊、粥啊，係啊，幫我哋把脈啊， 哦有， 係啊， 即係片場嘅時候， 係啊，提議一下我哋每一日飲啲咩啊？咁佢真係係一個暖男嚟，好得意嘅。 咁你覺得有冇幫助咧？即係佢嗰啲方法或者湯水有冇用？ 其實如果真係醫足做都幾好，因為養生啊嘛，即係中國人有呢啲養生嘅智慧啊嘛。咁係，不過我哋就好懶惰啦。咁啊，最終又冇捽下手啊，又冇打坐啊，又冇煲啲嘢嚟飲。 但佢自己係有嘅，即係你可能見佢唔埋位嘅時候就捽下自己噶。 我諗佢。佢有啊， 出下自己啊， 系啊，唔系佢成日都咁样揸握手咯，握实个拳头咯， 咁跟住就令到嗰啲血可以即系走嚟呢个 手啦，就可以泵翻啲血咁样咯。 呢个我都有听过噶，唔系乱讲噶。 咁我都知佢唔会系呃我哋嘅。 咁嗱，呢一套戏咧，我好想问两个嘉賓咧就係、是、有啲即係自己嘅感覺啲啦，因為到最後咧，佢個 message 都頭先有講少少，就係話一個人即係太愛另一個人嘅時候咧，可能令到件事情咧係即係差咗、變異咗，甚至係變態咗嘅，即係自己亦都控制唔到啦。咁我亦都相信可能好多女仔啊，即係尤其是可能細個即係冇乜戀愛經驗嘅時候咧，都會咁樣，就啊我要奉獻啦咁樣噶嘛。咁你哋自己有冇試過，或者你有冇見過身邊嘅閨蜜係咁樣樣？你會點樣去即係拉翻佢哋翻嚟啊？或者點樣好言相勸，即係話俾你聽，咁樣係唔得嘅喎。 我覺得係即係年紀同埋你唔同嘅階段係會諗唔同嘅嘢。 嗯， 係啊，我以前我細個都係噶，我細個都係覺得哇，我一定要愛到好轟烈啊，要即係要好愛好愛好愛咁樣先至。即係驚天地泣鬼神咁樣先至叫做冇白費過，即係嗰個日子啊，係即係先至覺得自己係有愛過㗎咁樣， 好深刻啦，要 係啊，但係其實真係唔係咁樣㗎咯，愛我覺得，咁因為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自己對自己嘅一個傷害嚟嘅。系啊，即系就算对方有冇伤害你都好啦，系到最尾其实最无论点啦，最伤害到自己嗰个就系自己咯， 但呢個係要即係自己經歷過先知，即係我自己傷過啊，或者真係笨過啦。 我有陣時都諗翻起，我都會覺得，唉，以前細個真係傻啦。咁但係你冇啊，你都係經一事錯一智嘅。係啊，如果唔係你唔。你就算身邊有好多人同你講啊，你都係會覺得，嘿，你又唔係我，我嘅人生係我嘅，同你哋唔同嘅咁樣噶嘛。 有時候即係可能甚至你 friend 會講到佢都冇你咁好氣，即係佢好似想放棄你咁樣，因為好似講極你，你都唔聽唔入耳。咁係咪即係話，如果我見到身邊嘅朋友係咪呢個境地嘅時候，都冇乜辦法可以即係拉翻佢翻嚟咧？即係有冇得鼓勵一下佢啊？ 可以俾意見嘅，我覺得最終個人接唔接受你意見，或者佢會唔會根本對呢件事已經有好有一個睇法，好難被改變。咁又或者人生里面佢亦都要必须经历一啲嘢先至会成长呢，咁所以我觉得作为朋友可以讲嘅就不妨提出囉，咁接唔接收咁係对方嘅事啦，咁但係其实最终每个人个生命都係自己嘅选择，你点样去面对啊，自己点做一啲选择啊，其实你 at the end 你可以承担返嗰个责任，或者你承担返每个选择最终嘅结果，咁咪得囉。嗯。 所以希望大家即係跌嗰下同埋承受结果嗰下唔係太大嘅结果，即係如果好似阿Ling呢个角色嘅结果呢就好似太沉重啦，咁样先 好。好 extreme。 好 extreme, 太 extreme 啦。咁喺戏里面呢，其实 Sammy 同埋阿 Sa 呢都系即係闺蜜嘅关系啦，曾经即係細個嘅時候都好 friend 啦，你哋覺得即係人大咗呢點樣去 keep 一段閨蜜嘅關係可以即係 keep 得好啲呢？ 我其實好，我上個禮拜都係即係突然之間覺得嘩，好多好多朋友都真係最好嗰啲啦，都真係已經認識20年或者超過20年喎，是突然之间有啲呢我觉得好感动啊。是啊，因为你諗下一段咁即都算係几长嘅日子啦，跟住呢一啲朋友佢仍然会喺你身边啦，跟住继续同你做啲低能嘅嘢啦。咁大家又係真係经历过无数咁多次嘅高低起跌啦。而繼續是在你隔離是很難得的，因為你又會想起有一些朋友是你初初以為是好會是一世的朋友，跟住哦現在都不知道去了哪裡，所以人和人之間那個緣分是很神奇的。是啊，即有些人明明不是你跟你即非親非故，但是佢嘅事咧，唔知點解你係會覺得仲緊要過自己嘅事咯。佢嘅快樂係會令到你覺得比自己嘅快樂更加緊要。佢快樂，我會更加快樂。 有冇特別即係你 feel 到有啲咁重要嘅人喺你生命之中出現啦？你會即係特別去想維繫呢？ 我係噶，因為我絕對係嘅，因為我係嗰啲你是在我的 circle 里面那个人，那些人呢我就会可以做什么都没问题咯。即是我可以对，即是我对人好，但是是对我自己认是我自己有。自己有才会做到我刚才讲那些，即是要你开心我会比你更加开心嗰样嘢咯，系唔系个个都会有呢个感觉？ 咁 Sammy 咧有冇话即系对于闺蜜或者好朋友呢一样嘢，你有啲咩嘅心得？即系话啊，我觉得而家咁样 keep 系可以最好嘅，因为有时候可能睇你 IG 都会见到啊，好多时候都会约好多朋友食饭啊，好开心啊，即系咩都倾啊，音乐又倾，电影又倾咁啊。咁系咪呢一个都系你觉得维系关系嘅一个好好方法咧？ 维系关系最重要就是用个心咯，我觉得平时嗰啲见面就是相处啦，咁但系 系个用过真心你就维系到，即系大家都珍惜嘅，大家都愿意去栽种嘅。而呢个栽种唔系讲紧一日三两日嘅事，系持续嘅栽种。因为你一个植物，你唔淋水，佢都会谢，佢都会干噶嘛。咁我觉得一段友情或者系关系都需要栽种嘅，即系久唔久你要俾多啲养分落去，咁时时刻刻你要淋住水去浇灌佢。咁呢个就系我对于友情嘅心得咯。如果大家都系珍惜个关系咧，自然就会走落去嘅，我觉得 呢、这个都要，其实有时要提下自己，即系好多人咧太忙啊，或者有时即系突然之间拍咗拖嘅时候咧，就会忘记咗，系就会忘记咗。但系其实即系朋友啊，呢啲关系系好紧要，即系好似阿 Sa 你头先咁讲，有啲可能陪住你二十年，跟住你谂翻起，其实有咩人，或者有时我都会觉得个宠物好重要，因为宠物陪咗十几年，即系好似身边冇乜人会即系喺你身边可以逗留十几年咁耐啊嘛， 人越大你系会越识得分边啲人系重要到你系要 keep 住噶咯。 嗯，好啊，咁啊，今晚咧多谢晒阿 Sa 啦，同埋 Sammy 啦上嚟朋友圈，咁我预祝你哋呢个《星河西谋杀案》呢个电影咧就票房大收啦，咁啊期待你哋迟啲嘅一啲作品啦。Thank you。 而只为是